主天父，好感謝你，感謝你過去幾個禮拜，我哋每個人都誒開咁喺咁嘅天氣裏面，先同我哋聚埋一齊，都能夠坦於聖神喺我哋中間，打開我哋嘅心去聆聽你嘅説話，跟你説話喺生活裏面實踐，跟住你教訓能夠我哋嘅門徒。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繼續就開一個新嘅書信咧，就係保羅寫俾提摩德嘅後書。咁就係保羅，唔知大家仲有冇保存我上次派嘅提摩德前書後書。咁咧就未曾詳細同大家分享之前咧，咁啊。大家分享翻第五得後書啦。 好多嘢啊！ 呢個前書嚟嘅， 我知啊，呢度厚啊嘛。 因為我記得上次派咗，所以我冇再影啦。 我再影咗嚟睇下。 咁我首先睇翻第五得後書寫作個時間啦。咁就係講喺當時是保羅第二次被捕之後咧，都係喺。大約主後的67年咧，為主殉道之前，即係大約仲有第三次嘅旅程，即係佢未去西班牙再傳道嘅時候咧，即係西班牙嗰度做傳道咧，就唔係正式有好多聖經記載。咁呢度咧講緊佢寫作嘅時間，亦都但我覺得後書咧，亦都好多時咧，啲聖經學者咧講係講話係保羅嘅遺書，因為佢係臨死前咧，佢知道自己喺第一次坐監嘅時候，你記得喺腓立比嘅時候，佢仲覺得好開心嘅，因為佢嘅坐監咧，令到福音更加興盛，更加喜樂。咁但係呢度第二次咧嘅被捕之後咧，佢自己已經知道時日無多，咁咧佢就想臨去即係臨殉道之前咧，就對佢佢個愛徒提摩德去交代一啲所謂祝福嗰啲身後事。臨去之前咧，就好似我哋啲父母或者師長啊，臨去之前都可能有好多臨終嘅交託。咁呢度咧，提摩德後書咧，就好多聖經學者都係。咁樣認為，咁我哋傾翻睇下佢個背景嘅寫作嘅目的就係話，保羅喺旅行傳教途中咧，第二次再次被捕啊，再度咧係喺羅馬咧就坐監啦，自知時日無多咧，所以咧係被逼簡要咁再將最後幾件重要嘅事咧寫作作為交託，就含有臨死嘱託嘅意味嘅。咁呢個係頭先我哋咁介紹過嘅目的啊背景。咁講關於中心思想咧，喺對我的後書其實第一章、第二章裏面咧，係已經帶出咗保羅想臨死之前、臨殉道之前咧，想向提摩德或者係想向我哋自稱為基督嘅宗徒嘅時候咧，應該係點樣去生活？是以用什麼的態度去看我們身為基督徒的身份。那他的中心思想第一點一開始呢就有提到關於信德。那信德呢雖然是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的信德我們可以求是天主的恩賜，但是在這裡來說保羅中途也帶出雖然是信德是天主的恩寵天主的賜予，但是呢在家庭裏面的教育亦都是非常之重要，對信德的培養亦都有很大影響力。這裡是講緊提摩德，他本身呢他自己是媽媽是猶太人，已經是信了主的猶太人，但他父親呢就是希臘人，是異邦人。所以由於他在他媽媽那裡呢和他的祖母那裡呢是承受了關於對信仰那個天主信仰那個教導，咁呢度咧喺帝摩德後書裏面咧，保羅都特別係提出係呢一點喺家庭裏面嘅培育係幾咁重要。咁呢度咧係俾我哋反我哋而家現世嘅基督徒一個 雖然我哋而家已經領受咗，我哋好彩領受咗天主嘅恩寵嘅召叫，我哋已經領咗世，身為基督徒。但係我對於我哋下一代嘅培育咧，亦都好重要，就係將福音嘅精神，將天主耶穌基督嘅精神咧，佢教導一代代咁傳落去，即係話我哋要種播種，去好好去培育我哋下一代。咁第二個重點咧，就四保錄咧用咗所謂四個不以為恥咧，喺第一章裏邊已經提啦。第四個不以為恥咧，為主作證，為主而個被囚禁受難同埋受鎖鏈咧，佢自己本身嘅經歷咧，去鼓勵帝莫德，重新咧燃起佢個復傳嘅熱誠嘅熱忱。咁因為咧，佢話佢所領受得自嚟自天主嘅大能嘅恩寵咧，係來自天主自己救人嘅脱身嘅召喚。是受苦同埋宣講，是宣道者的本色。咁之後，佢用佢自己自身的經歷，佢自己所由幾次的傳教裏面佢所受的苦難。咁但係雖然佢所受咁多的磨練咧，佢都喺保羅嚟講，佢唔單止唔以佢嗰啲逆事係為恥辱，而係認為咧係一個咁光明。咁佢令到希望咧保羅。令到一個大牧德令到借他為一個榜樣去繼續耶穌基督的使命，也是讓我們去看保羅的一生，讓我們現世現在我們的基督徒保羅的一生去怎樣去為福音為耶穌基督的作證去傳道呢，來到所興的人，現在我們很舒服地坐在這裡，又暖氣又眼遮頭，那我們是怎樣去行我哋自己所謂基督徒或者係成聖嘅路。咁另外喺第二章裏邊喺度，我喺度冇而家都列出嚟嘅，就係佢除咗用咗四個所謂不恥之外，去做一個榜樣，話俾大眾得多之外咧，另外喺第二章裏邊咧，就用咗六個比喻咧，去做一為一個教訓，大摩德或者是我們應該是怎樣去為福音用什麼的態度為福音為耶穌基督去生活。那麼一會兒我們到了詳細一點去看第一章第二章的時候，我們就看回他怎樣去介紹用什麼比喻去介紹這些我們生活的方式。那麼還有第三章都勸勉我們帶出用回我們要忠於聖經的教訓，因為聖經因為用回末日的時候將來會怎樣，那麼叫我們呢聖言聖經呢，就是我們本身基督徒生活信仰基督的天主人的生活的指標，是怎樣去善導基督的生活，見基督徒的生活。這裡呢其實中心思想其實就大部分呢那裡所要講的就是第一、第二章，第三章也都是用回一些概括的人，我們怎樣去用聖言去指導為指導我們去生活。那裡很籠統很快地講了給大家一個概念，帝莫德前後 後書裡面所講的 最重要記得的就比較容易記得的就是這封信，我們經常說是獄中的書信，保羅的遺書。咁個遺書裏邊咧，包含裏邊咧，保羅嘅講佢自己嘅生平，點樣去用咩態度去承受、領受、保存翻基督俾佢嘅使命，耶穌基督俾佢嘅使命，亦都希望帝莫德或者我哋而家嘅信徒點樣去行或者係生活。OK， 咁呢個咧就俾咗大家容易，平時如果想想翻睇自己翻睇翻保罗嘅书信嘅时候咧，俾大家一个好快嘅一个概念啦，然后先再睇翻里边内文咧，就用比较容易啲去明嘅。好，我哋就今日咧就我同准备同大家讲一二章，下个礼拜咧又讲三，讲埋个分享埋三四章咁就完噶啦。咁分享埋呢个帝莫德后书之后咧，保罗 十四封书信咧，我谂全部讲晒啦。好，帝铎，好，十三封书信讲到啦，帝铎书嚟讲，帝铎咁一张两张啊，好短嘅。咁咧就完噶啦。咁完咗之后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对于保罗嗰个神学思想。或者對於我們的做身為基督徒，根據保羅的教訓解釋，我們基督徒是怎樣去看我們的生命，怎樣去生活，希望大家有一個明確的指標啊、指引。那我就希望就看看可不可以抄到一個 summary 給大家，就關於保羅書信所有書信的大概一個貫穿保羅他的神學思想。在哪些書信裏面是怎樣去看法，一個 summary 給大家。 即是十四封信的 summary、 可以這樣說，保羅的神學思想的 summary， 因為他十四封書信其實很大部分表達 他跟神的關係，他自己怎樣去領略，還有呢他寫信給他的徒弟、給教會應該怎樣去抵抗異端，應該怎樣去生活，其實很大部分是他跟天主的交往，他自己的反省來帶出來。我經常都說，我們讀保羅書信呢，比較在我自己來說，比較讀福音呢更加容易明白到天主想跟我們說什麼。讀福音呢，在福音例如路加福音、馬太福音、馬爾谷福音、約翰福音，耶穌基督自己親自說很多很多比喻、很多教訓、做很多神跡，但好唔係咁容易去掌握到、把握到嗰個神學上，或者係我哋生活上點樣去做。咁但係再睇埋保羅書信咁多封書信之後咧，就我哋會更加容易去明白到啊，天主原來係咁嘅天主，佢叫我哋要求我哋點樣去生活。因為睇舉一個例，舉喺翻福音裏邊，耶穌基督去醫好個盲人。跟住咧，所行嘅神蹟，咁對於我哋有咩影響啊？對我哋嚟講有咩意義啊？唔係咁容易去明瞭，去明白到。咁但係經過睇個保羅書信裏邊好多嘅解釋啊，佢自己對於天主耶穌基督個交託俾佢嘅使命咧，我哋容易啲去明白到，哦，原來天主係想我哋咁樣。OK。咁希望我哋經過呢幾大家嘅咁多禮拜嘅分享，關於保羅嘅書信咧，就係個目的咧，就想大家去更加清楚明白到我哋同天主嘅關係點，我哋應該點樣去生活。OK， 咁我哋今日就開始第一章先。咁麻煩啊，再重讀。 奉天主的旨意为传播在基督耶稣内所因许的生命，作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罗，致书给可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宠、仁慈与平安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赐予你。当我在黑夜白日的祈祷中不断地怀念你时，我就感谢我继续祖先，以纯洁感谢我继乜嘢？我就感谢我继续祖先以纯洁的良心所服侍的天主。我每想起你的眼泪，我便渴望见你。为叫我满心喜乐，我记得你那毫无虚伪的信德，这信德首先存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欧尼克的心中，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中。为了这个缘故，我提醒你把天主藉我的復仇所賦予你的恩賜再次燃起來，因為天主所賜給我們的並非帖羅之神，而是大能、 愛德和慎重之神，所以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人為恥，但要依賴天主的大能，為福音同我共受勞苦。天主拯救了我們，以聖召召叫了我們，並不是按照我們的行為，而是按照他的決意和恩寵。這恩寵是萬世以前在基督耶穌內賜予我們的，如今藉著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的出現顯示了出來。他毀滅了死亡，藉著福音顯彰了不朽的生命。為這福音，我被立為宣講者，為宗徒，為導師。為了這個緣故，我現在受這些苦難，但我並不以此為恥，因為我知道我所信賴的是誰，也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委託。直至那一日，你要以信德及在基督耶穌內的愛德，把從我所聽的健全道理奉為模範，且依賴那住在我們內的聖神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託。你知道那些在亞細亞的人都離開了我，其中有菲納羅和黑摩格乃，願主賜仁慈於奧乃色佛羅的家庭，因為他屢次使我精神快慰，也不以我的鎖鏈為恥。而且他一到了羅馬，便急切地訪尋我，也找了我。願主到那一日賜他獲得主的仁慈。他在厄弗所怎樣為我服了務，你們知道得你們知道得更清楚。 好，唔該曬。咁第一章咧就係、是、頭先我所同大家介紹中心設上裏邊，除咗第一節至到第五節係至後詞之外咧，咁呢度第一節至就呢個至後詞咧，就係保羅好多書信咧都有咁嘅格式，係講出佢自己嘅身份，同埋咧覺得咧係最重要嘅咧就係平安同埋仁慈呢啲恩寵咧係由天主所嚟嘅。咁喺第三節開始咧，呢、這個謝恩咧就係講緊呢度咧係講緊保羅同帝紐德嗰個關係咧有幾咁密切、幾咁深刻啦。當佢日夜白日祈禱咗，不斷咁懷念你，我就係感謝。咁呢度頭第三章第三節嘅 A 同埋 B 咧，呢度係講緊佢同帝紐德嗰個關係。因為不是一個那麼親密的人，你不會說白日夜晚不間斷是這樣去為他祈禱和掛念著他。尤其是特別現在他就來知道就來時日無多的時候，好像我們人之常情都是掛著你自己最喜愛最親密的人，經常都是掛著看他怎樣。這裡是講緊描述他和他的關係。那麼我就在感謝我繼續祖先以純潔的良心所服侍的天主。這裡大家明明是想說什麼，好像讀起上好像很甩咳，我是感謝我繼續祖先以純潔良心所服侍的天主。因為這個信仰是什麼？不是保羅突然間走出來的，是他根本他本身自己是希臘人，是希伯來人， 是祖亞明本亞明支派的十二支派裏面，咁剛剛佢哋嘅祖先嘅信仰一路都係信仰天主。咁佢呢度講咧就話，佢強調咧就話，佢係繼續佢哋好似佢祖先一樣啦，係以純潔良心所服侍嘅天主，係繼續翻呢個傳統。即係空中換句説話講，佢好強調咧，信德根本係唔係雖然係天主所恩賜。但是在家庭的培育裏面也是很重要，一代傳一代，就是說正所謂不好大的就是我們都說教壞世，如果做父母或者做哥哥姐姐的不立好的榜樣， 你做什麼呢，他很自然會跟著做什麼。好像很多時在一些鄉下地方或者以前在香港什麼都阿嫲阿爺拜神拜土地或者拜木頭，你咪有跟隨拜。咁即係呢樣嘢，我哋而家喺希伯來人裏面，佢哋傳統上一早已經由阿巴郎開始一路帶落嚟，佢哋係好信天主、信奉天主呢一個民族，係天主所揀選嘅民族。咁佢咧係繼續落嚟。佢話：我每想起你嘅眼淚，我便渴望見你，好叫我滿心歡樂。呢度係講緊。他們的關係有多麼密切，我記得你那毫無虛偽的信德，這個信德是首先存在在你外祖母羅伊和你母親歐尼亞的心中，我深信他也存在你的心中。我們剛才說的信德是一個家庭的影響是很大，他的爸爸不是他的媽媽和他的外祖母也是希伯來人，亦都係一早咧係已經歸依信奉天主啦。咁喺第一章嘅第一節啊、第三節裏邊，之後前論咁嘅前咧，係首先係講咗關於佢同帝莫德嘅關係，同埋強調咧深信啦天主嘅信德咧喺佢嗰個家庭裏邊，喺帝莫德自己嘅本身咧係繼續係保存。咁首先咧係堅定咗。帝慕德自己本身，如果帝慕德有咩懷疑嘅時候咧，佢喺度咧係想強調係堅定咗佢嘅信念。咁至咗第六節至到第十五節咧，就大部分嘅咧講關於我頭先介紹咧，就係、是、保祿咧係用佢自己四個以不以為恥嘅經歷咧，去做一個榜樣，希望咧帝慕德咧見。在他的經歷為榜樣，亦都再次燃起他加強他復傳傳福音的信心。究竟哪四個不恥呢？我們看回第八節裡面，第八節有看到嗎？我們已給我的主作不以給我們的主作證為恥，作證為恥這個第一個不恥，即是不以為恥的，為主作證不以為恥。咁作證其實喺度指係乜嘢？係指為主去宣揚福音，去證明啊最原始嘅福音，最開頭我哋傳嘅福音有咩？耶穌基督死咗，為我哋死咗而復活。咁呢個為主去作證去傳呢個咁嘅福音咧，所謂福音咧，就不以為恥。因為點解會不以為恥？就係話當時嘅人咧，唔係咁容易去相信。去接受復活呢回事，哇！你講緊一個人，耶穌基督一個木匠個豆毛佬個仔，佢係天主子，話佢係天主降生成人，佢又係人又係神，佢為我哋嘅贖罪，為咗我哋罪去做自己做一次嘅奉獻，而第三日復活，呢、這個咁嘅為主作證呢個福音，好多人咧就怕，喂有冇人信啊？驚唔驚？就算佢講咗出嚟咧。我就怕被人笑，不要說當時時的，現在很多時現世，你說跟你們的學生 跟我的女兒或者你仔女說，讀緊書的時候，尤其是在中歸廳啊歸業呢，等等時候上下，不敢告訴人家 去教堂，當時就跟父母去教堂，但是呢 在那些同學的時候不敢說，人家會驚被人笑話你咁咁啦，都 church 到佢嘅。 咁呢度本篇上就保罗讲呢样嘢，佢以去宣扬福音系一个种耻辱。咁但系现世咧，就算而家好多人都系以好惊啊，话俾人听佢教导好似话咁蠢啊，咁傻啊，咁戆居啊，得闲唔好瞓下，礼拜咁早勤起身走去教堂去做感恩祭。呢个系保罗所提出嘅第一个不以为耻。咁呢啲系俾我哋借鉴保罗佢自己身所经历咁多嘅磨难。咁第二个不以为耻，亦都喺第八节里面咧，佢话我也不要以我为主被囚为耻。坐监咧，其实一种耻辱嚟咯。你唔系犯罪，唔系坏人，你唔会坐监嘅。咁但系保罗系因为为主作证，去传扬福音而坐监，所以佢话佢觉得唔会佢自己嘅经历咧，唔会因为佢要坐监而为耻辱。呢个第二个咧，佢话不以为耻嘅，即系唔会为作证为主作证而为系一种耻辱，唔敢讲出口。唔會因為咁樣而坐監，要坐監呢個係囚犯，喺世俗人嚟睇嚟講，呢個係個囚犯一種恥辱嚟坐監。咁第三種不以為恥咧，係喺第十二節咧，為恥為了這個緣故，我現在受嘅苦難咧，但我並不以為恥。呢個第三個不以為恥就係話。佢受嘅苦難，佢咩苦難啊？坐監啊，俾人離棄啊，俾人話啊，俾人批評啊，佢受呢啲咁嘅苦難，亦都不以為恥。第四個不以為恥咧，喺第一章佢講就話喺十六節嗰度咧就話，我亦都不以我嘅鎖鏈為恥，即係要戴枷鎖，可能要本身因為佢自己已經係羅馬公民，佢可能有好多嘅特權。咁但系而家佢为主嘅作证咧，要坐监要戴枷锁嘅不以为耻。咁所以佢用四个强调佢自己所生平，由一个好极端一个反对基督嘅信仰嗰个传统嘅一个犹太人嘅信仰啦，俾主蒙主嘅恩宠啦，去召叫佢为宗徒之后咧，佢点样去投身？全心全意去为主度作证，去受咁多磨难咧，佢不以为耻。咁呢个成个中心思想都系围绕住呢几样嘢，就系话去鼓励弟兄们，或者鼓励我哋，唔好因为受到一啲咩嘅外界嘅批评啊，或者系唔好嘅言语，或者系一啲唔好嘅遭遇而一度会放弃。希望佢继续去支持。咁我哋去逐段逐段去睇下，去讲乜嘢？咁喺第六节开始啦。佢为咗讲嘅缘故咧，我提醒你咧，把天主藉我嘅浮手所赋予你嘅恩赐咧，再燃起来。为咗呢个缘故，为咩缘故？为咗想去咩啊？反省喺去做福传嘅反省，为咗缘故，为天主嘅作证。希望佢點呢？我就提醒你啦，你係當時時講戴姆德，其實就係同我哋講，提醒我哋，我哋亦都喺神父經過神父嘅浮手，我哋領受到天主嘅恩賜。記唔記得我哋領洗嘅時候，我哋領堅進嘅時候，係嘛？我哋入門嘅聖事嗰三件聖事，領堅進嘅時候，我哋領受聖神。领受天主的恩赐，佛祖所赐的恩赐，这个恩赐是指领受圣神所带来给我们的圣神那个所谓圣神亲恩，我们的恩宠再次燃起来。但是除了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领洗的时候，我们在要当众当着这么多的教众里面，神父代表基督问我们，我们弃不弃住罪恶，我们要答我们弃住，我们嗰幾個問題，咁即係話保羅係藉住呢封書信咧，佢話為咗復傳咧，為咗同傳福音呢一個咧，我哋要提，我哋要反省，希望咧帝慕德諗翻起佢藉住我嘅浮手，即係保羅嘅浮手，即係我哋咧就係藉住 神父的浮手，是所领受到圣神的恩宠，希望我们再次燃起我们復存我们的心火。他因为天主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怯懦之神，而是大能、爱德和慎重之神。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圣神不是普通牙牙乌的圣神，他现在强调就是圣神一个什么，不是怯懦，是大能、爱德和慎重之神。我们看回其他很多书信，或者是在就算是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都提过我们领受圣神的恩典的七恩。亦都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神的宫殿，因为圣神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我们应该怎样去爱惜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去怎样去生活。那这里再次保罗提醒我们，是我们宣讲宣誓我们是希望已经成为或者宣讲或者接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我们藉着神父神职人员的浮手，我们领受了圣神。那领受了圣神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圣神就是帮我们日常去生活，去帮我们去面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挑战。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活出生活出基督的精神，是将基督的福音去传扬开去。咁所以第八节咧，佢讲因为我领受咗呢啲圣神，系圣神帮我哋去。原本我系好冇胆嘅，好似保罗，佢原本佢系迫害基督徒嘅。佢因为由于佢领受咗圣神之后咧，所以咧你哋不要以给我们嘅主作证为耻。咁就叫戴莫德或者叫我哋咧唔好以传福音啦，或者系我哋去教堂啦，我哋系识基督徒咧，就系一种而家现世啲人嘅所谓唔系主流嘅思想啦。我哋唔好以此为耻，我哋要以此为荣。相反，佢亦都唔好以这为主被囚嘅人为耻，但要依赖天主嘅大能，为福音啊同我共受劳苦。呢度咧就系保罗以佢自己以身作则，话俾你听，我虽然唔好以我这为主被囚嘅人为耻，咁现世亦都系啊。如果我哋普通人，哇，父母教仔女都唔好同啲奸犯做朋友啊，系嘛？做亲奸犯嘅奸系唔好人嚟，衰人嚟噶嘛。唔好，但喺保罗嚟讲，佢话佢不以唔好以咁嘅为耻。佢虽然系坐监。但他是为主作证而坐监，所以你不要以身为我的门徒觉得是一种耻辱。但是要依主天主大能为福音，好像跟我一起共度共受这个劳苦。在我们现在这个现世社会，就尤其是在加拿大，就没什么苦可受的以福音。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去做，现在就相反，不是以为福音去共同受劳苦，又是为福音你肯不肯去，不要那么懒，不肯 去走一步去 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他天主拯救了我们呢，是以圣召召叫了我们，并不是按照我们行为，而是按照他的决意和恩宠。我们在这里保罗其他很多书信都讲明了，罗马人书五，天主给我们的恩宠，我们 有幸能够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做得行了很多善事做得很好，而是什么？天主无条件白白的是给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或者做得坏，而是按照他自己的决意和恩宠。就是说天主本身他按照他自己的计划，他的救恩的计划 去做的。这个恩宠是万世以前在耶稣基督内已经赐予了我们。我们看到在约望福音里就说开始已经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耶稣基督就是说在万世以前，天主创世以前根本已经一早已经预知这些东西，预备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蒙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所以在这里来说 睇保禄书信有呢个好处就系，俾我哋明白多啲关于我哋嘅信仰或者神学观。但系睇福音咧，唔系咁容易明白到呢样嘢。喺保禄书信咧，讲得好清楚，好多封里边都讲得好清楚。我哋嘅恩宠系白白得嚟嘅，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咩好。咁我哋即系白白得嚟之后咧，要继续翻天主交托俾我哋嘅责任。不是真的白白得來就算數，是要怎樣，是繼續要去完成耶穌基督給我們的使命，就是繼續去將福音傳到去給他地極，去給所有未曾接觸過耶穌基督的人。他說第十節，如今藉著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的出現顯示了出來，他毀滅了死亡之處，福音彰顯了不朽的生命。這裡读了这么多保罗的书信呢，这个不难明白，是吧？因为保罗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就很多人前书说，如果耶稣基督的死亡，如果没有复活呢，对我们的信仰完全是落空。因为复活才是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因为我们才能够战胜了死亡，能够有一个重生，一个永恒的生命。那这里呢就说，保罗再将这几段重新去提醒翻，鼓励，用来鼓励翻提摩太。你在藉着个浮手领受了这些恩宠之后呢，是有什么意义？这些意义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了，藉着耶稣基督呢，天主的计划已经彰显了出来，他已经毁灭了死亡，也都是将永恒的生命赐予给我们。这个呢才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咁有咗呢個信仰核心，呢個信德之後咧，我哋先可以能夠去支持我哋去點啊？去好似保羅一樣，為咗福音一同去受苦，因為我哋好相信有永恆嘅生命、永恆嘅福樂。咁個為者福音咧，我被立為宣講者、為宗徒、為導師。為咗咁嘅緣故咧，我現在受呢啲苦咧，我亦都並不以為恥啦。咁即係話，如果冇復活呢回事，冇永恆嘅生命，我哋成個人生會完全唔同喎。係啊，如果你信死後一了百了，你會點做啊？ 彈盡啦， 一定係隨心所欲啦，係咪先？點解要捱？點解要受？點解要忍？或者係點解要？總之自己想做乜咪做乜，因為死咗你一了百了冇。但係由於因為咁樣，我哋知道唔係，係嘛？所以先要保羅話：我哋現在受呢啲苦咧，但我不以為恥。嗰啲苦就係俾人離棄啊，俾人責罵，俾人恥笑，我不以為恥。因為我知道咧，我所信賴嘅係邊個，亦都深信咧，佢有能力保管我所受嘅寄託，直至那一日。咁呢個信德係好緊要，所以點解所有嘅嘢都係信德行先？而家係我哋成日平時祈禱，亦都好需要祈禱天主會加強堅固我哋嘅信德。如果冇咗信德咧，我哋就好容易咧，好多嘢都唔想做，好多嘢都唔會做。但有呢個信德咧，就會靠住個信德咧。是好像保罗咁啊！我深信佢有能力，他有能力，他系指耶稣基督，指天主啦，系保管我所受嘅寄托。咁保罗所受托系做咩嘢？耶稣基督打佢落马嘅时候，福音系嘛？佢将佢立佢为咩？中途为导师。咁导师系教乜嘢？教耶稣基督嘅真理，天主嘅真理。是为外邦人所有的人去做，咁佢所受嘅托，直至那一日，那一日系指咩啊？ 即系 复活。咁喺呢度嚟讲咧，好明显，成个神学思想，我哋信仰嘅核心咧，保罗咧简单单单几节咧系带咗出嚟。咁带咗出嚟嘅意义系咩？由于有呢一个信德，我哋相信呢回事。才能夠去支撐、支持我們去面對將會遇到的困難，就算現在的困難我們怎樣去面對。他說你要以信德和在基督耶穌內的愛德 把我从我所听的健全道理奉为模范。这个是保禄所写的封信最主要的目的，要坚守他由保禄中途所来的健全道理奉为模范。因为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我们大家读过他以前的几封书信，当时有很多异端啊，有很多假教师啊，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虽然是信了耶稣基督，信了主，但他 很多时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理解，有很多异端出现。那保禄成日都强调呢，他同埋中途其他中途所传授的才是耶稣基督或者天主的真理，其他的人所讲的所谓好像洛斯底派啊什么派，他们所讲的全部都是假教师，即是假的，不是真的。他是如果依赖呢，那住在我不内的圣神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这个同一个道理呢，就是叫鼓励帝穆德是接住圣神，领受的圣神呢，去保存回保禄或者是所教导的真理，他的使命就是福音。他说你知道那些人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其中有斐格罗和黑摩格乃，这里是讲他保禄传教的时候有很多人都离弃了他。那这两个人名其实看回圣经学家讲，查过整本圣经只有这里出现过的，那究竟他这两个 是什么东东呢，就无从稽考。但照估计当时帝穆德和阿弗所的人是很熟悉这两个人，即知道他们做过什么事，可能是所谓半教半徒，很可能是，但是这个是没什么可以稽考到的，就靠就推断的。他说愿主赐仁慈于奥乃色弗洛的家庭，因为他屡次使我精神快慰，不以我的所恋为耻。这里呢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呢，第十五节所介绍的两个人呢就是叛徒来的，是为难保禄的。而第十六节所介绍的奥乃色弗洛呢，就啱啱一个对比，这个呢就是保禄中途或者是天主的合作者，他屡次呢是帮助，不单单帮助保禄的传教，亦都帮知道保禄坐监的时候呢他走去探他。所以第十七至第十八节是讲关于形容这个奥乃色弗洛的。这个奥乃色弗洛很可能就是在阿弗所里面其中一个比较出名或者是 有名望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保禄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根据圣经学家的研究就说他已经死了了。所以我讲到他的家庭呢，就希望他愿主到那一天赐他获得主的仁慈，就是说去接纳他归结天恩。他在阿弗所怎样服侍了我呢，你们都知道很清楚。其实就是说突显了这个奥乃色弗洛在阿弗所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地位或者比较出名的一个基督徒，而他已经死了。那这里在保禄在这里讲，希望祝福他的家庭，希望他的家庭。那这里整个第一章除了致后词之外呢，连谢恩那里开部分呢就是强调了信德在家庭里面的重要性，怎样去培育我们下一代。而第六节至到第十最尾的第十八节呢，是用保禄自己本身自己的领会，他自己的生平，他说出用四个不辞他自己的，你希望鼓励回帝穆德或者我们想回我们领洗的时候，领受恩宠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使命，除了领受恩宠之后，领受圣神之后，我们都领受了耶稣基督的使命，去将这个福音去继续传开。这就是第一章的一个重点。但没什么补充。 我想讲一样，就是他正话讲十五节那里呢，一开始方面有些讲就是说，但没什么，但没什么，但保禄知道，即是死期已近。 即係所謂日子已經無多啦，所以咧就將自己嘅身後事啊，將自己要吩咐嘅嘢話俾阿大牧德聽。咁其實咧，保羅喺個監獄裏邊，唔單止一方面就係好堅強咁樣話出俾大牧德聽自己嘅信念，要保羅與呢個大牧德繼續落去。啊！即係全部人作證啊，等等。但其實保羅啲亦都有一種失落感嘅，即係覺得一種好慘嘅一種孤獨感嘅。就係佢第十五節咧，即係講清楚佢哋都離棄咗我。啊！即係有一種即係以前喺教會裏邊，以前可能都係保羅教將福音話俾嗰啲人聽，但係呢兩個人咧，竟然即係咁樣咁。所以一讀對比咧，話俾但冇得好聽啦，將呢、這個份牛奶釋放落，作為一個只都係一個榜樣話俾但冇得聽，即係佢點樣做法啊？所以但冇得你作為教會嘅領導咧，你知道應該要點做？因為根據即係聖經，我哋知道話但冇得其實係教會嘅一個長老嚟噶嘛，即係當地後嚟成為一個主教。 另外，喂。第科實睇到一啲聖經學家嘅解釋咧，就我哋成日講信仰呢個譯音啦，這個信仰呢兩個字。咁其實喺希伯來文咧，信仰呢個詞個係有一種堅定啊，同埋一個保證啊、依靠嘅意思，即係同一個字根。咁我哋而家講信仰啦，我哋中文叫信仰。 Faith 啊，我哋就 faith。咁喺希伯來文咧，就講係一個堅定啊，一個依靠嘅咁嘅意思。而希列文咧，就有另外一個意思。希列文咧就係一個債務上嘅一個信任，一個 trust。咁所以信仰咧，好呢個含義就帶咗咩啊？我哋所相信所依靠同埋所寄托嘅、所交托嘅，咁為之信仰。咁喺保羅成個嗰個生命旅程，自從佢被基督召叫之後，佢傳教旅程咧，我哋好容易去睇出咧佢個交托、佢個信仰。所以我哋用而家我哋嘅術語，佢嘅信仰係點？咁其實就話指佢個內涵，話佢點樣去堅定嘅。依靠天主，怎樣將他的 trust 去放在天主那裡，而是怎樣將他的生命、他自己所有的東西是交託、寄託在給天主的手裡面。好像我們現在存錢，我們信那間銀行，我們將錢存進去，存進去，為什麼信他？因為你相信他，為什麼存進去呢？將來你可能會賺到利息，可以拿出來享用。在信仰呢回事呢兩個字咧，就係、是、有啲咁嘅含義。點解我哋有我哋有信仰，我哋堅持去信仰，就話我哋點樣去依靠，點樣去寄託、去交託我哋而家現世嘅生命，去存好似我哋而家存錢、存喺銀行、存喺天主嗰度。等我哋到嗰個日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去攞翻出嚟去享樂、享用？所以看完這個解釋之後，信仰這個字就給我更多一個含義，就是想到更多的含義，不是單單只好像口說、哎、我有信仰，我有信仰，什麼叫信仰？如果你明白到那個含義的字，就類似我們現在去怎樣去儲錢放進去銀行，去慢慢去滾存怎樣去交託。如果你瞓一瞓再擠提的，你都瞓一瞓了，你會拿出來，因為你不信那間銀行。咁我哋而家信得就係因為我哋信天主，我哋信我哋而家所做嘅，我哋所行嘅，將來天主會有百倍嘅賞報。我哋為而家天主就為咗耶穌基督，如果受有乜嘢嘅苦咧，可能個將來嘅賞報嗰個利息嘅滾存咧係仲更加大。咁所以而家明白到成個信仰嘅個字面裏邊背後嘅含義。是有咁有意思的，在希伯來文、在希列文，係咁嘅。當然，我哋如果第日講我哋嘅信仰嘅時候，希望大家會好似我一樣， 有多啲一啲嘅領會，一啲感受。單單只係講，我有信仰。咁講到有信仰嘅時候咧，希望大家諗到，哦，我哋有嗰個信德，去點樣去交託，點樣去希望能夠可以行到天主耶穌基督交託俾我哋嘅使命。